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这里呢，还是先给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 400-108-1661。那接下来呢，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 嗯，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这个昨天呢，是元阳补高索要开坛的日子。 嗯， 就是要让更多的医体多病的朋友感受到中医治病的最高境界。那尽管今年准备出来的元阳补高呢是第一次公开，也尽管它的数量还不多， 嗯， 那么在这儿呢，我都一定要跟大伙儿说啊，所有人都应该用，因为呢它是中医在冬季治病才有的一个治法，所以呢这个方法一定要用。 嗯， 说实话啊，我最怕的是这个药不够用。 嗯，那在元阳补高治疗各种异体多病的这件事儿上， 嗯， 我相信徐主任您是特别有信心的。 是，包括我在各地院长的会议上我讲了，我说呀，包括以前在中医用常规方法用中药治疗过的患者，肯定有个别人的效果不太理想的。 嗯， 那我实事求是的说，治病他不可能来100位朋友就好100位朋友，再加上有些朋友对汤药吸收不好的，再加上不遵医嘱不忌口的，那就肯定有效果不理想的。那我说这样的患者这次呢就一定要通知到， 嗯， 我们一定要给这样的患者留一份元阳补高，不能让他再错过机会。 没错， 因为这个呢就是历代人看家的秘药，这个元阳之气它镇守阴阳气血五脏六腑以及一身之气，所以不管是大病小病重病或者是比较轻的病，都可以以它为治法。尤其是五脏六腑的病，咱比方说啊，脂肪肝啊， 嗯， 酒精肝啊，肝囊肿，肝功能不全，那么再有呢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这些个眼病，还有呢心绞痛、冠心病，甚至心功能衰竭，还有胃溃疡、糜烂性胃炎，甚至是萎缩性胃炎啊，还有老慢支啊、哮喘呢、啊、甚至肺心病、肾囊肿、肾结石、肾功能不全等等，嗯，那么这些个病呢其实就是五脏六腑的病，这些个病都是大补元阳所能治的。再有呢就是皮肤病、风湿骨病、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长骨刺了，那么这个呢就属于皮肤筋腱骨头方面的一些病症，那么这些个病也都是大补元阳所能治的。再有啊就是脑血管的病， 嗯， 包括这个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啊，以及老年痴呆、脑萎缩，还有呢这个脑血管的一些病，这些个病啊都属于大脑方面的病症啊，这些个病都是大补元阳所能治的。那这些个病您要想治好，想走一个捷径把它治好，您就得大补元阳。那么元阳补高是亲自组方 而成的药。这个不只是在9981次大火锤炼的熬膏过程当中有讲究，在选药和炮制方面它也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关键。比如说，那么如何打开人体元阳之门啊？这个就跟选药炮制息息相关。 嗯， 要知道元阳之气呀，它是封藏于命门当中的，所以元阳之气有气门，没有气门的话，元阳之气它藏不住，那人就没命了。 嗯， 但是您要是想把元阳之气给补进去，你就得把这个门先打开。很多的中医大家都想办法大补元阳，可是到头来呢就发现它补不进去。其中呢一个难点就是这元阳之门打不开。 嗯， 那大伙儿可能都知道人参有大补元阳的作用，但是这个人参呢你嚼下去却很难补元阳之气，就是因为这气门开不开。 哦， 那元阳补膏呢能开元阳之门，靠的呢是它的五味君药。 嗯， 那么这个五味君药呢，它通过五味真火的特殊的炮制才能打开人体的元阳之门。 是哪五味君药呢？ 哈，你也感兴趣了。这第一味君药呢选自于西藏啊，海拔5300米的道地药材，叫野生藏黄参。它呀能大补元阳，能安神益智。那么选取以后入两迷炉，取存阴火与子时炮制。元阳补膏里的第二味君药就是仙蝉。 嗯， 白垩纪就有的延续到现在的物种，它是产自广西巴马的云雾山，以一雌一雄乳药，能开窍醒神，补益元阳，入两迷炉，要用龙雷火与午时炮制。那第三味君药呢九阳功。 嗯， 它呢能入两迷炉，用混凝火与亥时炮制。那么这个第四味君药为采产于云南海拔3100米的高山山脉。 嗯， 又名老君长寿草的紫草蓉，入两迷炉，用中宫火与辰时炮制。这第五味君药产于蒙古高原光明洞里的，其中的呢就有培补元阳、通调气血的作用。那么光明炎入两迷炉，用存阳火与寅时炮制。大伙儿看，这每一味君药都有着不同的真火来炮制啊。 嗯， 那这几味君药从两迷炉出来还要上醒药塔，醒药呢要走银板，直接铺到白银做的药板上去醒药，这样炼出来的药才能够开通人体的元阳之门。那这元阳之门一开，元阳之气呢它就开始源源不断的发生。我说过元阳之气镇守阴阳气血五脏六腑及一身之气，那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元阳之气不足，没人管了，所以五脏六腑呢是一团的杂乱之象，谁也不干自个儿的活，心脏不干自个儿的活，那你不得得心脏病啊。 嗯， 那你的供血就不足啊。肾脏不干自个儿的活，那不得内分泌失调啊，你得睡不好觉了，对不对？ 嗯， 那肝要是不干活了，那就得得白内障、青光眼。而这个元阳之气它收藏于命门呢，它拖着就是上边的五脏六腑，所以说呢这个元阳之气它足了，五脏六腑之气它就开始旺盛，那五脏六腑就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自个儿就管着自个儿的那摊子事儿，人必定会人康病走，那人就健康，病就没了呀。 嗯， 所以咱们说这心血管，心血管一堵，心慌啊，心悸呀，心动过缓呢，心动过速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胸闷呢，这些个症状它都来了呀。所以我告诉大家，心血管堵塞了，咱们当然要疏通，可疏通之前你得先考虑是什么造成了咱们血管的堵塞，是痰呢，还是瘀啊，还是虚啊，还是寒呢？你疏通之前你不把这些问题你解决了，那你不是一边通一边堵吗？ 嗯， 你即便就是换个心脏也没用啊。 所以治病还得从根儿上来治。 没错。那么在医案第十卷当中有一个病人，男性的啊，50年出生，他是我记得是退休的一个教员。 哎， 这也算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了，对吧？ 没错。 哎，这个病人是2010年发生了心肌梗塞，当时呢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治疗，出院之后啊，他这个胸部啊经常的隐隐的作痛，那么经常疼就涉及到左臂以及手指头，还有呢咽部憋闷，有那个压缩感，晚上睡不好了，想要支架，已经支了5个了。 哦， 哎，他说要不就再换个心脏，万一换心脏换的过程当中别出什么问题，又担心，是不是？结果呢在2011年的12月16日他找我来了。你知道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是什么呀？ 大夫，您说换一个心脏好不好？ 哦， 第一句话就是跟我说这么一句话。 嗯， 当时啊我就为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我就半开玩笑啊半认真的那种状态，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好啊，现在有些人的老婆都要换心的，别说心脏了，不过呢要换就换一个别人没有用过的心脏，你别换一个二手货。 嗯， 这个你听着是不是觉得听出点问题来了？ 没错呀，哪有没有用过的心脏啊。 是，这病人他就跟我说了，哎，可是大夫您说哪有没有用过的心脏啊？我说是没有，但是你想想，以旧换旧，你还要掏几十万块钱，你划算吗？然后他不回答我。他又问我一个问题，大夫您说换一个心脏能活多少年？然后我就跟他说，短点的吧18天，长点的吧11年。我说你要换的话呢，我希望你破纪录活个100岁。 嗯， 结果这一会儿这个病人就说了，哎，大夫啊，我是听出来了，您说换心脏不好啊。我说是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它是全身性的疾病，你只换个心脏不行，你要换就都换，你把整个内脏都换了，这才能解决问题呀。结果这个病人说，哎，大夫这是不可能的。是啊，我说还没有这么高的技术。这个病人接着说，那就只能接着支架了呀。我说你这么支架也不行，你得把所有的血管都支上才行，要不然今天这个地儿堵了你跟这儿支一个，明天那个地儿堵了你跟那儿支一个啊。你要是图省事儿的话呢，你一口气就把所有的血管你都给支上个支架。结果这个病人又说了，哎呦大夫啊，看来您也不赞同支架呀。 嗯， 啊，我说呀，我不是不赞同，我是觉得可能支不过来。那么这位患者他又说呀，可是大夫心肌梗塞是不好治的。我说是，那这么几句话下来呀，这个病人呢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就开始很配合的进行治疗。 他自个儿就开始说病了啊，心绞痛，气喘，稍稍有点大点的动静呢，这喘的就更上不来气儿了。心动过速啊，一般呢每分钟啊，厉害的时候170到210次左右。而且这个病人呢，他的脉象散乱，四肢厥冷，胸闷刺疼，失眠呐，晚上就跟床上烙饼，睡不着觉。那么经过诊断之后，这个病人呢是心之阴阳皆虚，阳虚偏重，先天的肾气被耗，而且呢虚必加瘀，瘀阻心脉。当时啊正值冬令时节，所以呢在治疗上就给他选择了大补元阳，我给他开了一个大周天的元阳补膏，让他每天虚实，也就是晚间的7到9点，这个时候呢是咱们人的心包经当令的时候，那么以现煎的茶冲服15克药。那这个病人他接过药，他就说了，大夫，我这么大的病就这么简单？我说谁规定的大病就得复杂着去治啊，啊给你插管子这么个治就好吗？这个病人他就乐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老百姓治病治的都麻木了，他就认为呀，大病就要花钱多，大病就要去大医院，大病就要去做大手术，形成习惯了。那么这个病人拿了药之后，他的心绞痛的发作这个次数明显的减少，疼痛感也减轻，而且呢每次疼痛的时间也缩短了，他的四肢恢复了温暖，也不再出汗，就是自汗啊。一个小周天元阳之气通12正经之后，病人的心绞痛没有发作过，也没有了憋闷感，而且呢还能干一些家务。那么一个大周天之后啊，这个患者来他就跟我说，现在不仅是感觉这个病好了，而且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心情特别的好，在家里闲不住啊，又被返聘了。来了之后他就跟我说，大夫，嘿，您这个啊比换个心脏简单多了。然后他又说，哎，大夫啊，我能不能把血管里的那5个支架取出来呀？我觉着我现在不需要它了。我就跟他讲，这进去了就取不出来了，取出来医院也不能算您退货，就跟里边搁着吧。这个病人他又乐了。那另外为什么说咱们元阳补膏是治疗手法，像有一些脾胃虚弱对中药吸收不好的患者是我们主要针对的人群之一。那之前呢就有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徐主任呢，您的学生是不是没好好给我治病啊？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来的大夫也说我俩的情况差不多，结果他不到一个月，我这都快2月了，也只是一些改善，没好利索。 怎么回事啊？ 是啊，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呀？那就是因为这位患者他的脾胃虚弱，他的吸收功能没他朋友好，人家一副药能吸收70%-80%，他一副药吃下来只能吸收个30%-40%，那可不得多喝几副吗？但是元阳补膏它不一样，它不同于汤药，它属于膏滋，它的吸收不用经过脾胃，而是直接小肠吸收，从小肠经入命门。所以在从前元阳补膏的量更为稀少的时候，我在给病人开方的时候都会把病人的脾胃吸收功能要考虑到，如果正好赶上冬季，对脾胃好吸收快的患者我给他开汤药。对脾胃不好吸收慢病情又不能再拖了的，我才会选择咱们的元阳补膏。今年冬天呢是第一次 公开原样补膏。那我们呢，也有了给更多病人用上的机会。我当然希望了，信任中医的人都有机会用上，但是也无奈，即使做得再多，那也是远远不够。现在这个药还没等分配到各地，打电话要原样补膏的人是越来越多呀。那么没办法，这几天呢，各地中医啊已经提前就开启了预约模式，大家呢先报名。 那徐主任，这个预约是不是就是说预约上报上名就一定能够得到原样补膏呢？ 这个还真不一定，要看、要看最终的分配数量。如果这个分配数量能满足这个预约数，那肯定参加预约的朋友都能得到。 嗯， 但是如果分配数量不足的话，那到时候呢就会按照先后顺序以及疾病的轻重来进行分配了。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不预约的话，到时候如果分配数量很少的话是一定得不到的。 对，那么这两天呢也会按照各地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下数量分配。现在原样补膏呢正在进行无菌灌装，也请大伙儿呢再耐心的等待几天。好，那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需要原样补膏的朋友，您现在呢就可以预约报名抢上这个名额。400-108-1661 400-108-1661。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世界都像世界都像几块草又让这世界都像无悔强雪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啊，我可能是那老慢支、老慢支呀，我那气喘也呀20多年了我听老人说的是可能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白日咳落下的毛病，就说老实话一直治就治不好，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气喘咳嗽卡痰我现在就卡痰可多了 就是你的卡痰卡的很多。那我问一下，在医院有没有做过专门的检查确诊，比如说是气管炎呐、哮喘呐、肺心病 他们给我 到底什么 确诊就是老慢支，老慢支 就是老慢支。好，那我问一下你，平时你怕冷怕热？ 我还可以吧。反正我感觉到胃寒得很。 身体当中有寒，那有寒你的大便什么情况啊？ 大便反正不太多成型。 不太成型。口干口苦吗？ 呀，真口干口苦，老师。 血压情况怎么样？ 血压我那住院还量可以，我现在没量 血压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如果量着可以，那么过3个月5个月也得再去量一量，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有变化你脾气好不好啊？ 呀，脾气可能不好 脾气不好。 又 爱发火是不是？因为你告诉我有口苦，口苦呢一般来讲是你的肝经不太好肝经不太好可能就是有火所以呢它会有口苦。那么大便呢，如果说不成形的话呢，说明你的脾胃也不好平时腰酸背疼有没有啊？ 有一点， 也有一点，那说明肾也不是最好然后呢老是有痰，痰呢就说明肺也不好从你这病症上来我给您分析您这是有痰有湿引发的咳嗽，痰湿引发的咳嗽。这个痰湿我们说化痰容易，只要调理脾胃调理肾它就能化痰但是这个湿它是比较难化掉的这个调理起来呢，首先我告诉你它不会是一两次吃中药就给你调好，但是呢你今天问我呢，你赶上一个好时间，你赶上一个什么好时间呢？是这样的这个给老百姓调病我们有两个方案，

总是